到我们说，接受陛下中农的灾教育，毛主席的手艺会，会到哪里我们到哪里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，现在想想我们还爱你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，不掉一只才能得胜，难去争取胜利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，呼儿嘿哟。的友谊，真的我会好好